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聊的呢，是我们中国极限长跑选手准备从南极跑到北极。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给大家讲的呢，还是南极。今天的主题呢，是南极已经成为特别受我们中国游客欢迎的一个旅游的目的地了。了解具体情况，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内容，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过去的八年里，我们中国去南极旅游的人数呢增加了40倍，中国游客赴南极旅游的人数呢，从2008年不足100人增加到2016年的将近4000人，使中国成为第二大游客的来源地。好，那么看看英文怎么翻译，有很多的数的一个对比哈。首先看一下 Antarctic 南极的啊，用它的形容词形式 Antarctic A-N-T-A-R-C-T-I-C Antarctic. Travel in China has increased. 这里面提到一个词，增加 increase， 后面是40倍，用那个 time 直接那个词后面加一个 s times 40 times in the last8 years， 在过去的8年里面增加了40倍。 The number of trips made by Chinese tourists to Antarctic has risen from less than 100 in 2008 to almost 4,000 in 2016. 中国游客去南极的数量， A number of trips made by Chinese tourists，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游客这个词 tourist， T-O-U-R-I-S-T tourist to Antarctic has risen from less than 100 啊，100个，然后后面有一个4000个哈。那么从 making the country， 这个 country 就是什么，我们的 China 哈，使中国成为一个第二大的一个客源地。那么同时啊，我们再看一看旅行社的一些相关的数据啊。根据旅行社的数据呢，2016年南极游客数量呢比2015年增加了5倍，在2017年增加了将近100%哈，非常大的一个增加。好，看看根据这个词又出现了哈，我们这个词呢出现了频率还是特别的高，所以呢希望同学们记下来 according to 然后呢 travel 旅行社，这个社呢用的是 agency A-G-E-N-C-Y agency， 它可以指呢我们说旅行社啊，还有一些大的媒体的一些，比如说媒体的一些报社呀，还有一些我们说机构啊，都可以用这个词 agency 来表示哈。它人数增加哈， the number ofPolar tourists， 这里面用一个 polar， 我们学过这个南极北极的名字是 pole， P-O-L-E 表示的一个点哈，南极或北极啊。但是呢今天是一个 polar 形容词的形式变成了 P-O-L-A-R polar，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北极熊哈，叫做 polar bear 哈。当然南极是没有熊的，南极只有什么 penguin 企鹅哈，所以北极熊南极呢是 penguin， 这两个动物的距离啊非常的遥远，他们能够见面唯一的一个地点呢，同学们想想在哪儿，哎，在动物园里面有可能见面哈。好，那么增加 in 2016 increase 5 times， 增加了5倍，在2015年 has grown 100% in 2017， 在2017年增加了100%。好，我们继续聊。虽然极地旅游呢资源有限，极地旅游的费用呢非常的高，但是中国客户还特别的多哈。这是我们旅行社的一个人员他提到了说， although 看看他的价钱，他没有用 expensive 啊这个贵这个词，而用一个 expense E-X-P-E-N-S-E， 它表示的是费用， 支出，比如说做一些 a part time job， 做一些零工，然后 to cover 他的 daily expenses， 能够呢，比如说支付平时生活的一些支出啊或开销，所以这个 expense 它可以指呢平时的一些花销，同时也可以指大的一些开销，比如说付学费啊，比如说买一些很贵的东西啊，也用这个词 expense。所以同学们记下来，它的名词形式花销 expense， 同时呢变成形容词呢是 expensive， 表示昂贵的哈。好，这里面提到了说去极地旅游的费用，它的英文是 the expenses of polar tourism。Polar tourism are high， 非常的高。Expenses are high， 原因非常简单 ，due to 哈，这个词组我们又碰到了 ，due to d u e 哈 ，due to 基于 limited tourism resources， 由于有限的一个旅游的资源，我们知道南极这个地方呢，不是说一年四季呢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的，另外呢能去的地方呢也是有限的，所以呢南极旅游呢它的资源是有限，对人数呢会有一定的限制哈，所以提到了 a limited tourism resources，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资源 resources， 但是呢 there are lots of Chinese customers，有很多的中国的客户特别希望去南极看一看，他这个客户我们看一下 CUSTOMER customer Chinese customers。 接下来我们看看价钱哈，真是非常非常的昂贵。2018年极地旅游哈，南极旅游的套餐的价格呢从7万元人民币起啊，7万元起啊，所以大家感觉到哎呦真是非常的贵，它从7万元起上到60万元不等啊，所以从7万元到60万，大家想一想60万是什么一个概念啊，很难想象那么多的钱啊花到一次旅游上面。但是呢60万元还不是最贵的，一些旅行社呢推出了88万元的套餐啊，所以说非常昂贵的一次旅行啊。但是我们中国的游客啊对南极旅游还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好，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 ,2018 Polar Tourismpackage，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套餐叫 package， P-A-C-K-A-G-E package， 它的一个范围 range from to， 大家记下来这个词组 range， R-A-N-G-E 表示一个范围，它呢可以表示名词的范围，但是呢这里面是一个动词 range， 表示一个范围的一个变化哈，从哪 from 70,000 元七万元哈 ，from 到呢 600,000 哈，六百千，那么就是60万元不等。Some travel agency even promote， 有一些旅行社呢推出了 promote， 它推广 promote 宣传推广了一个880,000 元。package 啊，88万元的一个昂贵的套餐。好，那么看一看去南极旅游的年龄的结构哈，极地游客的平均年龄啊为55岁哈，男性顾客呢超过了女性。The average age，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平均 average A-V-E-R-A-G average age of polar tourists is 55， 55岁。因为呢去南极旅游啊非常的贵啊，一般年轻人没有钱去那儿，所以只有呢有一定收入啊同时有一定的资金的基础哈、啊、才可能去南极旅行，所以呢他平均的年龄是 55， and the male customer 哈、啊、这个男性用的词是 male 哈、啊、没有用的 man， 用 male， male customers 超过了女性。今天我们讲一个词叫超过，这个词其实不难， number 大家都会吧，数量前面加一个 out outnumber 表示这个数量上呢它已经出来了，一个数量 A 超过了 B， 所以说 male customers outnumber female， outnumber female， 所以这个词呢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 outnumber。 同时 out 这个词啊会跟很多的动词合到一起，比如说 outrun 哈，就是说跑步的时候呢超过了某人哈，都用这个词 outnumberOutrun。 那么看看这些极地哈游客他们的一个职业情况哈，他们呢绝大多数呢都超过了40，那么他们的职业呢包括了律师、教师、摄影师、艺术家、管理人员等，还有商人哈。好，那么看一看 Many tourists are older than 40 and they include律师 lawyer 老师 teachers 摄影师哈 photographer 这个词有一定难度 photographer photographers artist managers 哈经理 and business people 啊一些商人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ntarctic travel in China has increased 40 times in the last 8 years. The number of trips made by Chinese tourists to Antarctic has risen from less than 100 in 2008 to almost 4,000 in 2016, making the country the second biggest source of tourists. According to travel agency, the number of polar tourists in 2016 increased 5 times from 2015. It has grown 100% in 2017. Although the expenses of polar tourism are high due to limited tourism resources, there are a lot of Chinese customers. 2018 polar tourism packages range from 70,000 yuan to 600,000 yuan. Some travel agency even promotes an 880,000 yuan package. The average age of polar tourists is 55 and the male customer outnumber females. Many tourists are older than 40 and they include lawyers, teachers, photographers, artists, managers, and business people.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内容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今天我们请来了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卢佳瑞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呢是看花灯猜灯谜 好，我是卢佳瑞，来自三里河三小四年级。我的朗读题目是《春节看灯和灯谜》。中华民族传统春节的正月十五，看灯是节日的主要活动之一。这时摆放花灯已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花灯从最初的简陋粗糙，到现在的经典雅致，流光溢彩，妙趣横生，历史可谓时代久远。形式更是多种多样，花灯既有传统的年年有余、龙飞凤舞、福禄寿，也有现代的喜羊羊、太空旅行、奥特曼等等。很多花灯还采用了电脑三维设计，或者充分利用声、光、电来吸引人们的眼球。元宵节时正是月圆之夜，天气好时，地上的花灯和天上的一轮明月交相辉映，神州大地美不胜收，让大家感叹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灯谜也是花灯的主要内容之一，灯谜个个构思巧妙，时常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又突然恍然大悟。比如这个谜面是举重比赛，打一成语，谜底是斤斤计较，而从谜面简单的一个字一打一成语，谜语则是接二连三，小朋友们在热热闹闹的猜灯谜的同时，也学到了知识，这是一举两得，寓教于乐，让人印象深刻，回味无穷。我的演讲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收听。 大家好，我叫孙冉涵，来自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三年级，今天我给大家朗读一个故事。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圣明节、元夕节、灯节。元始皇明正因避讳过端月十五，哀日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满月，象征着团圆美满。元宵节挂花灯，也源自人为了躲避玉皇大帝的眼睛。便在农历正月十五前后三天，家家户户门前挂灯放炮，这个习俗一直传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前后三天，家家张灯结彩，户户燃放鞭炮。在挂花灯的同时，人们还添加另外一个活动，猜灯谜。灯谜是让人们赏灯的同时猜谜，为了添加情趣。而元宵节还要吃元宵，元宵又称汤圆， 元宵节这天，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要吃元宵。元宵多种，核桃仁、豆沙、枣泥、果仁、桂花、山楂、芝麻、白糖、冰糖、青红丝等细料沾水，放在大箩筐中担糯米粉上。人们通常过窑洞箩筐，使细粒端上糯米粉，摇起来再放干，摇一下，只反复多次，直到滚成圆形。吃法多种，水煮也可油炸。元宵之夜赏灯回来，合家团圆围坐在一起，吃松软适度香甜可口的元宵，别提多温馨了。我的演讲讲完了，谢谢大家。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对我们节目感兴趣，同时啊，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市未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那么接下来就让今天的第三个内容，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 Crown a Plenty，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the corn.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关于玉米的故事。The corn is very sweet and delicious. We all like to eat it. But how does the corn grow?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那么我们知道玉米啊，又香又甜，我们都很喜欢吃。但是玉米是怎样生长的呢？你想知道吗？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Corn Aplenty. 哈哈，那今天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好多好多的玉米。What can you see in the picture? I can see two kids are holding a bin with plenty of corn. 哈哈，我能看到有两个小朋友，他们正拿着桶装着好多好多的玉米呢。We drive by a farm. 我们开车经过农场，农场现在什么都没有。The farmer plows the field. The dirt is brown and bumpy. 哈哈，那农民伯伯现在正在锄地，土壤现在是棕色的，然后被农民伯伯锄成了沟沟壑壑的样子，这样方便能够种地。 We ride by the farm. 我们骑着车经过了农场，现在地已经被锄完了，农民伯伯开着拖拉机在做什么呢？ The farmer plants the seeds. The seeds are yellow and small.那农民伯伯现在正在播种，那种子呢是黄色的，而且它很小。We skip by the farm. 哈哈，我们蹦蹦跳跳的经过了农场，哦，现在农场上有了一些变化，有了一些绿色，为什么呢？ The farmer feeds the plants. The seedlings are green and soft. 农民伯伯现在正在给植物施肥，哦，幼苗现在是绿色的，而且很柔软。We stop by the farm. 我们来到农场，要仔细地观察一下，玉米的生长过程。The farmer waters the plants. The stalks are strong and tall. 农民伯伯正在给植物浇水。你快看呢，玉米的杆儿现在又强壮又高。We race to the farm.我们跑到农场了，看看要发生什么事情呢？ The farmer picks the corn. The beans are full and heavy. 那农民伯伯现在正在摘玉米。好大好大的一筐啊，里面装得满满的沉沉的玉米。 We walk to the farm stand. 我们一起来到了农场的售货摊儿。The farmer sells his corn. 那现在农民伯伯正在来卖他的玉米呢。大家都来买喽。The ears are big and plump. 你快看呢，玉米穗儿真的是又大又饱满。We help count. We help carry. The farmer thanks us with plenty of corn. 我们帮着抬，农民伯伯用一筐筐的玉米来感谢我们。We thank him with dinner. 那我们用一顿丰盛的晚餐来感谢他。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讲了玉米的整个种植和生长的过程，从犁地播种、施肥、浇水，再到大丰收。植物的种植和生长过程离不开我们对植物的呵护和耐心的等待，只要大家有耐心，最后一定是会大丰收的。那么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观察过植物或者动物的整个生长过程吗？请和爸爸妈妈一起配合一下，观察一盆花、一株草或者是一个小虫子的家，看看它们是怎么生长的，别忘了拍照留念呀，好吗？Thank you. 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现在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are the keys holding on the book cover? 那请大家看看这本书的封面，这些孩子们正在拿着什么呢？一筐玉米。Question number two. Before we plant the seeds, what should we do first?那么在我们要种植种子之前呢，我们需要做什么呢？突突突突突突，我们需要犁地吧。Question number three. What is the farmer doing on page 18? 那么在这本书的第十八页，农民伯伯正在干什么呢？哗。那请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 Jason 老师的问题好吗？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同时啊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